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孩子，不要哭，死亡并不可怕，对我来说，这反而是一个很好的解脱。原本在你开始海神九考的时候，我心中还有些不甘，也曾经试图以自己的力量来影响你的考核，并不是因为我怕死，也不是因为我想违背海神大人的命令，而是因为我心中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未了，我想要见到唐晨，而我的愿望你已经替我完成了。这一世我和他未能结成伴侣，现在我就要追随他而去了。我相信在另一个世界，我一定能够和他在一起。接下来所有的一切就只能依靠你自己的力量了，虽然你已经没有了海神三叉戟的帮助，但我已经见证了你所创造的太多奇迹，相信这一次也不会例外。你一定会成功的，一定会成为真正的海神，能够将你送到海神传承之路，看着你走向这最后一步。其实我比唐晨要幸运。去吧，孩子，用你的坚强、勇敢和无尽的意志力，接受海神大人的最后考验。祝你成功。 波塞西的身体在那赤金色的火焰中渐渐消失，而周围的能量也在这一刻变得暴力起来，赤金色的光芒化为一道巨大的光柱，将唐三的身体完全吞噬其中。唐三的心很痛很痛，唐晨的死对他来说本来就有着不小的刺激，而波塞西此时为了他的传承而献祭，却更令他心如刀割。 这一对老人在自己的晚年还要经历如此磨难，上天对他们也太不公平了。波塞西前辈，您的付出一定不会白费，我一定会完成您和曾祖的遗愿，获得海神神奇的传承。 唐三化悲痛为力量，在这一瞬间他的意志力变得无比凝固，眼看着周围的赤金色火焰却没有半分畏惧，挺起了自己的胸膛。唐三发现自己的身体又能动了，所有的赤金色火焰突然在他面前收敛，一扇赤金色火焰燃烧着的大门出现在唐三面前。说是门，却根本没有真正的门存在，那看上去就像是一个火焰形成的门户，那赤金色的火焰似乎在向唐三招手。唐三知道这是波塞西以生命为代价换来的海神传承之门，是他为自己开启了这扇大门。用力地深吸口气，将肺部充满，唐三右手紧握海神三叉戟，义无反顾地向着那扇赤金色的大门走去。海边，一身华丽工装的千仞雪突然毫无预兆地睁开了双眼，看着那无边无际的大海，两道实质的金色火焰骤然从他眼眸中喷吐而出，在他背后天使圣剑瞬间浮现而出，缓缓从后面飘到他身前。 要开始了吗？唐三，你果然没有让我失望，不愧是我这一生中唯一看上的男人，我就在这里等你，等你传承海神之后，看是你能够战胜我，还是我能把你征服。 不再为了阻挡唐三传承神奇而努力，千仞雪的神念已经变得无比通达，再没有半分杂念，他的心也在这段时间的修炼中真正的进入了神的境界。 所有天使之神的能力正在被他一点一滴的消化吸收，现在的他才真正的成为了天使之神，真正的拥有了神的力量。当身体穿过那赤金色的火焰之门时，唐三只觉得自己全身都被束缚住了，巨大的压迫力仿佛要将他的身体挤碎。但是当他一步跨过这扇大门之后，所有的压迫力却在瞬间消失，周围的景物瞬间变换，已经来到了另一个世界。这是一个蓝色的世界，刚一来到这里，唐三就发现身体的压力虽然没有了，但自己却无法呼吸。周围是通透的深蓝色，他的身体在下降。 这是…… 唐三冷静地打量着四周，在身体下降的过程中，他已经感觉出了自己所在的地方是哪儿，和千仞雪在进行天使之神传承时所在的真正天使神殿不同，唐三来到的竟然是水底世界。海神是属于海洋的，唐三传承海神神奇出现的地方正是海底世界。当然这个海底世界并不是存在于真正的现实世界之中，只有穿过海神传承之门才能来到这个地方。身体下沉，显然是因为手中海神三叉戟的重量。唐三下沉的速度很快，而身体周围的压力也开始增大，只是周围的光线却并没有因为他的身体下沉而发生改变。 这就是海神传承之处吗？ 唐三用一道海神之光控制着自己的海神三叉戟，将重量维持在与海水浮力相等的状态下，同时他的身体也因此悬浮在海水之中。稳定住身体，定下心神，将因为波塞西献祭的悲伤埋入心底，唐三才开始打量眼前的一切。当他的目光从平行转向下方时，他内心之中顿时无比震撼，脸上的表情在这一刻都僵住了。 那是什么？ 唐三看到的是宫殿。是的，就在他下方千米之外，就在这片光线不变的大海之中，一座巨大的宫殿静静地在那里伫立。那座宫殿之大，比唐三见过的天斗帝国皇宫最大的宫殿还要大上十倍，哪怕是从千米之外看去，它依旧是那么宏伟。那宫殿的高度至少超过了200米，长和宽都超过了近1000米，这是何等宏伟的宫殿！而且在宫殿外围似乎还有一圈淡淡的金色光照，似乎正是因为这光照的存在，才将这海底世界照亮。 太美了，这应该才是真正的海神神殿吧。 用海神三叉戟的重量控制着自己的身体，唐三缓缓朝着下方的海神神殿落去。很快，唐三就来到了那层金色光照边缘。就在他想要直接穿过光照进入其中的时候，问题出现了。 只有海神之心的拥有者才能进入海神神殿，没有海神之心，不得进入。 一个冰冷的毫无生命气息的声音在他周围的海水中响起，因为这声音的出现，海水还出现了轻微的抖动。这声音是从何而来，是谁发出的，对于唐三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发现自己竟然真的无法进入到这看上去很薄的金色光照之内。那不知道是什么能量形成的，但却极为坚硬，坚硬的光照将唐三阻隔在外。 怎么办？不能进入这片光照之中，就无法进行海神的传承。既然当初的海神神念肯救下我而牺牲海神之心，那么眼前的传承就不是没有机会的。而且这片光照感觉上虽然坚硬，但这光照最多也就是相当于神级的防御，而通过大须弥锤之法加上我自身的力量，却已经拥有了神级的攻击力。或许打破这光照并不是不可能的。 一边想着，唐三调转手中的海神三叉戟，令戟刃向下，双手握在海神三叉戟的戟杆之上，重力控制技能释放，令三叉戟瞬间达到了108万斤的重量。同时他也释放出了自己的蓝银皇武魂，全身魂力骤然提聚，海神之光从额头处的海神三叉戟烙印中电射而出，注入到海神三叉戟内。他已经做好了破坏这光照，强行进入海神神殿的打算。 破坏海神殿隔绝护罩， 将会导致海神殿被海水挤压而破坏。 怎么会这样？不能破坏这光照，我又没有海神之心，如何才能进入海神神殿之中啊？ 如果换了其他人，或许此时第一个动作就会回身朝自己来时的方向看去，看那赤金色的火焰之门是否还存在。如果存在的话，至少会有条退路。可在唐三心中，他已经没有退路。为了海神传承，海神斗罗波塞西付出了自己的生命，他绝不可能就此退缩。看着眼前的光照，唐三尽量让自己冷静下来。他内心之中虽然焦急，但这种时刻急是没有用的。 海神之心是通过这层防护罩的关键，无非是因为海神之心乃是海神的信物。我已经通过了海神八考方能来到这里，没可能就这样被阻挡在此。既然如此，那问题就很清楚了。想要将这个问题解决，最好的办法就是要向眼前这光照证明我是海神的候选者，是海神选定的人。证明了这一点，有没有海神之心不是一样的吗？ 想到这里，唐三集中精神，将自己全部的精神力凝固，然后再缓缓地注入到额头处的海神三叉戟烙印之中。浓郁的金色光芒从海神三叉戟烙印处释放出来，照耀在面前的光照之上。正如唐三料想的那样，光照在海神之光的照耀下微微地颤抖了一下，而先前那个冰冷的提示音也没有再响起。这光照本身是极为坚硬的，但唐三发现，在自己的海神之光照耀中，光照开始变软，并没有影响他阻挡海水。这变软的光照无疑令唐三心中燃起了希望，海神之光不断输出，同时唐三开始控制着海神之光笼罩在自己身体之上，然后再缓缓地将自己的身体向那被海神之光变软的地方靠了上去。刚开始的时候极为困难，但在海神之光的影响下，唐三的身体开始渐渐地融入到那光照之中。当然，他并没有打算就这么将光照挤破。当他整个人的身体都融入到光照之中后，通过海神之光令光照软化，唐三用双手嵌入到光照两侧，将被自己撑开的部分缓缓合拢闭合在一起，然后再把海神之光更加强烈地注入，发挥出粘合剂的作用，使它陷入处的缺口融合起来。这样一来，就算里面破裂，外面的光照也依旧是闭合的。经过再三确认，光照已经严丝合缝，唐三这才将海神之光更多地注入到自己身下的位置。同时，海神三叉戟主刃在他的魂力注入下开始刺入那光照中。终于伴随着唐三全力以赴地刺出海神三叉戟，他全身一轻，已经从光照中挣脱出来，朝下方坠落而去。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